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产品黄金咖喱鸡500克只卖28蚊，买满300蚊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蚊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毛羊650克装，超底价136蚊。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蚊。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 喂，好啊，翻到嚟啊，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就嗱，终于啦，即系成个礼拜啦，选完之后，终于轮到我哋去讲啦， 即系乜都俾人讲晒。 不过你都讲咗啦，吓喺礼拜二嗰阵时都，其实就咁啊，我知道你都吓、都好对呢个朱大帝啊，唉，都系好忍口啊，其实系咁啊，即系 唔系我意思系咁，即系对于阿迪咧嘅问题，我一早已经孖咗啦，有一次记唔记得啊？ 但孖 权力使人腐化啊嘛，嗰句 孖之后都系咁啊嘛，而且 即系三分颜色上大学， 而且个情况仲严重，嗰样嘢就其实系佢嗰个排他性系好严重嘅，其实系。排他性好嚴重一樣嘢咧，就其實係去到咧，即係點解我哋今日都要即係都唔講都要講咧？其實主要就係你見到啊馮檢基啦，係咪呢兩日非常之活躍啦，又走翻出嚟啦，咁啊分別咧就接受咗呢一個信報嘅專訪啦。咁啊信報專訪之前咧就揾咗呢一個 Now 先嘅，咁 Now 以外咧又有呢一個01喎。咁啊主要嗰樣嘢就其實係佢嗱，其實講真，佢01同埋信報講啲嘢其實都重複㗎啦，不過我都可以概括下啦，就係話即係第一佢就揾咗呢一個 Now 嗰度講嗰啲嘢咧，就係話喂點解你輸咧狗嘥係咪啦，幫到盡啦，咁但係咧即係你喺初選嘅時候分化咗嘛，係咪？咁你分化咗咯，咁啊即係你唔係話咁容易掹得翻埋一齊嘅，咁啊喺信報嗰度講咧，咁其實主要就係將嗰件事咧。成件事呢就其實嗱佢今次呢佢就着力去講呢一個民主動力嘅問題，咁就話啦啊，即係喂你民主動力嗱，就喺成個初選嘅時候你冇去，即係佢意思就係大概係冇擁護我嗰、那個參選權啦，係咪？即係你 Plan B 係咪？你當人哋問到你係咪話真係即係如果呢個 Plan A 唔掂嘅時候，咁係咪 Plan B 選呢？哇！你話要傾下先喎，咁你傾下你咁你如果你即係成件事你唔係話就住個機制去講係一定係 Plan B 去選嘅話，咁你咪即係打開道門等啲人嚟打我係咪？咁而佢就 recall 翻其中一次嘅。即係開會啦，咁就揾齊即係鄭教授啦，係咪？揾阿趙家賢同埋揾阿即係朱海迪啊、姚松炎啊，佢哋等人，咁啊同佢開會就話一坐低就同佢講啦，喂，你有冇諗過退啊？咁樣樣，咁啊即係嗱，即係其實教授今日都回應咗嘅，咁但係咧，即係我私底下都有接觸佢啦，成件事我都知知地情啦，咁講得就講，唔講得嘅話我都唔會講㗎啦，其實就不過唔講得嗰啲嘢，我覺得唔係話好 critical 嘅啫，即係我諗大概就嗱，你話出自佢把口咁去講，即係你冇諗過退呢啲咁嘅嘢，其實都承認咗有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其實佢亦都係回應傳媒就話。這個其實他是以朋友的身份去講，是不是？那如果你說 是去选的，你是执意去选的，会撑你的。咁但係你要諗下後果喎、哦，個後果就係話嗰個分裂問題會好嚴重喎、哦。其實就咁原則係講清楚，咁但係同時間即係教授意思咧，就係話以朋友嘅身份同你即係痛陳利擺咁樣樣， 我就得 係啦。要諗下嗰個 legacy 係點樣樣， 我就可以用朋友身份， 因為你唔係民主動力啊嘛。 同馮檢基講，冇算啦，阿基。即係留翻個 legacy 俾自己啦。 啊！ 但係無論趙家賢教授都好，係好難。 嗯， 好難令人理解你究竟係用咩身份 啦。嚇！ 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大家咁耐朋友都知道，即係呢樣嘢係難做嘅佢。 嗯。 咁確實阿基嗰啲嘢唔係錯得曬。嗱，先講佢第一點就話，你喺成個初選嘅過程搞 Plan B， 令到群眾分化。其实佢意思系群众啊，佢支持者啊，你咁样喐我，我啲支持者都兴噶、啊，咁样系咪？嗱，呢个系事实嚟嘅。你唔同美国嘅民主党嘅初选，即系希拉里同奥巴马当年都系互孖噶，因为人哋有咁嘅 political culture 啊嘛，个政治文化就系咁，一完即 stop， 嗯， 吓、啊，即系党代表大会。就算啊，嗰陣時候啊，希拉里、克林頓全部出嚟擁護奧巴馬，或者係個咩？上次嗰、那個Bernie Sanders 都係啊，都係擁護呢一個嘅希拉里嘅、哦。雖然有好多醜聞，後屘搞到佢個黨嘅全國委員會嘅主席都要辭職咁滯，因為發覺偏幫呢個希拉里咁樣。我哋冇咁嘅 culture。我哋嘅支持者更不習慣呢一種嘅 culture 啊嘛，所以長毛唔係錯得曬噶。我聽佢無神論講嘅講法就係、是：喂，既然你每一個黨派嘅人都自己喺個組織裏面有得投票嘅話，咁你不如閂埋門喺嗰度，即係互相孖過啦，好過今時今日咁。有啲嘢確實，因為由於你個初選同埋真正嘅大選咧，個距離係好近。美國都有起碼半年到八個月或者九個月啊！你香港，我哋投完嗰一次嘅初選，其實好似係十月定一月嚟啫喎，三月已經選緊。 一月一一四嘛，一一四完咗之後啦，咁你喺過年之前 唔夠三個月就嚟咯噃。喂，嗰啲傷痕係好難修補嘅、哦，所以阿毛今次冇講錯噶。喂，各大政團。即係郭永健嗰度又係啦，阿基嗰度又係啦，係唔係唔應該咁樣公開表態？嗱，你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做時事評論喎，我唔係社民連核心嚟嘅喎，雖然我係前主席，所謂嘅嚇、啊，我不能夠代表社民嘅意見嘅喎，我係做政治評論啫喎，係咪？但係都難睇嘛，阿基唔係錯得曬嘅喎，今次我覺得。嗯即系唔系话借佢嚟再喐一次啊？朱海迪或者系阿赵家贤啊，而系在于如果我系佢啊，我真系谂过嘅。因为做人有一样嘢就系你调换下你自己嘅角色。 嗯， 你咁样喐我，你叫我嚟帮你助选，佢我 call 我啲支持者嚟，喂，我心中都有气啦，系嘛？心不甘情不愿咁去做啦。佢所以基因算係咁嘅咯，即係佢最近喺個 Facebook 寫個 status 好抵死嘅。 我又恐嚇佢，又恐嚇啦，又即係如果出嚟嘅票係唔掂嘅，你嗰啲地頭咧，即係 turnout rate 係低嘅，咁就會為你市民啊嘛。即係其實如果你話恐嚇事件嚟講咧，即係其實即係喺阿基哥自己講翻啊，其實已經第二次嘅咯。第一次恐嚇就係話，如果你去選嘅話，我哋揾人去選。而第二次恐嚇就係話啦，如果你即係出嚟嗰個 turnout rate 係低嘅，要為你市民，喂呢個真係我覺得非常之霸道喎、 啊。喂，頭先咩人講呢啲咁嘅説話先？首先一樣嘢。 第一次咁，其實講真，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估個大概係即係朱海迪啦，係咪？咁第二次嗱，其實你就算唔係佢，都非足不中你不願意啦。咁其實講真，一定係你出自你嘅陣營㗎啦，唔使講啦，係咪？咁而 唔係我覺得。簡單講啦，即係其實嗰次對阿基咧，即係雖然大家對佢嘅政見、佢嘅年齡 或者佢過去嘅參與，大家有意見係一件事。佢第一個撲出嚟話要參加呢個初選機制，大家亦都簽咗 agreement。 啊， 可唔可以有啲法治精神嘅大家？你簽嗰份合約嘅時候冇人睇清楚噶？喂，事後先講。嗱，呢個就係中國人嘅問題。話俾你聽，嗱，你唔認你自己係中國人啦，你話你自己本土派啊，你話你自己自決派啊，咪成日喺度罵啲中國人啊嘛。喂，中國人係從來咧對自己定咗個規則係唔尊重啊，所以冇法治精神啦。咁個問題就係咁啊，定咗個規則嚟噶嘛，你定噶嘛，你簽噶嘛嗰份嘢，我老闆都拮住你，叫你簽埋 Anthony。我幾時有啊，大哥？喂，你簽完唔算數啊，呢下都難睇啦，係嘛？趙家賢又好，喂，有乜理由你走去同人哋講勸人哋走噶？喂，呢下機真係冇錯喎、啊！你打開條門俾啲友喐我喎、啊。如果你第一句答就話喂，我哋嘅機制就係咁啦，咁咪 finish 咯 ，finish 噶啦。咁最後嘅結果你就俾選民 DQ 啦。難聽啲講嘅，嗱，本來我真係唔想講，因為點解？我覺得呢個世界咧。是攞結論完睇到個結論，跟住咧就睇翻啲理由嘅人， 嗯， 即係事後孔明嘅所謂嘅， 嗯， 就堆砌理由啦， 嗯 ，at least 小弟冇乜參與呢次選舉，所以其實我係聽唔到姚松炎嗰啲選舉工程嘅問題噶，個日子裏邊， 嗯， 所以啲友仲話我批評歐樂軒啊，大佬，我唔批評佢，佢會走揾陳太，佢會仲唔快手啲，大佬。喂，我係有份 interaction 嘅人嚟嘅，大佬，我真係估錯稿啊！ 唔係，佢亦都係 last 嗰兩個禮拜先至走去星光熠熠嘅啫。 我講咗提早兩個禮拜已經講啦，大佬，我知道姚松炎咁啊，我晨早講啦，我估佢係危險嘅第二啫嘛，我唔知佢算工程係咁嘅，但你事後孔明有咩意義啫？事前又有扮嘢，全世界嘅人扮團結。呢啲乜撚嘢團結啊！你一早好似我咁，一定投阿樂軒嘅。不過你嘅選舉工程咁屎，就希望你改進嘛。冇人講，事後先講。你事後先話佢 band 拉係咁，中間嗰時候唔講。 其實有嘅。 唔係我，因為我唔係住九龍西，我冇睇過啊，大哥。 其實有嘅。 我雖然有嚟大角咀呢度嘅，但我睇唔到相關 banner 噶嘛 ？To be fair 啊，嗱，佢哋內部有人咧係講啲 banner 唔掂啊，即係嗱， 咁你冇貼出嚟 Facebook 嘛？ 嗱，呢啲嗱，如果你貼出嚟 Facebook 嘅話，啲人就話你啦，即係分化， 咪驚咯，船頭驚鬼又船尾驚賊，你輸咗之後，佢救都冇得救嘅時候，你講嚟託咩？ 嗯， 喂，我係姚松炎都乜你啦？ 唔係，反而 我覺得最戇居係呢樣嘢就，所以我星期二同阿細娘我一見面，喂，你點睇？跳我啊！调翻转头赢二千票就冇嘢讲啦，多余。 不过如果你二千票嘅话咧，可以好多嘢系可以归咎嘅。 因为佢嘅方向唔系 fundamentally 错咗嘛。 嗯。 fundamentally 错咗嘅话，就随时系输几万飞、二千飞。嗰度有一百个票站，除每一个票站二百，即系来回一百飞，随时几十。有咩意義呢？噏嚟有咩意義呢？ 嗯， 系人都知啦，個選舉工程做得唔好，鬼唔知阿媽女人咩？你係睇個結果嚟推論啫嘛。 你之後睇翻啲 banner 都，之前都未睇過嘅，其實 我未啊，我真係未睇過噶，我唔知咁大鑊噶，我唔知晏晝走去佐敦拉票噶，我唔知噶。如果唔係我一早評論咗啦，我戇居啊你。 即係你未見過啲大笨象 banner 嘅？ 我未見過噶，啲人話唔係旺角添啊。唔係佐敦添啊，好似話銅鑼灣都去拉啊。 哦 ，OK， 即係 SoGo 嗰度啊。 嗯， 我尋晚食飯，有人嚟我屋企食飯啦，又打邊爐啊，咁講佢話阿土你講啱，佢銅鑼灣都拉喎、啊，屌！我嚇咁嚇人喎、啊，大佬，咁我點解你唔早啲講你啲人？事後孔明 點會拉過界拉過？ 喂，所以我嘅嗱，所以我哋咧就好啦， 啊、 即係唔係因為我哋自己人嘅網台？嗯，我哋就真係有留守，我哋真係有勸你，好言相勸。一早批評我哋自己人批評你好過俾人第二啲人批評啦，或者事後已經輸咗嘅時候已經批評啦，批評託咩？ 我坡喺呢度啊，都唔知我哋几用心良苦，搲烂自己块面，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系咪啊？嗱，姚松炎同欧乐轩嗰个对比咪就系咁咯。我唔知噶，嗱，因为姚松炎嘅选举论坛，我已经睇完，我都公开讲，我睇完半个都冇眼睇啦，已经唔想睇嘅，因为心噏啊。見到 咁姚松炎又唔係話太慘烈嘅選舉論壇 少啦，啲人話有啲嗱嗱家唔有意見啊，佢話佢差過歐樂軒啊，我係咩咁嚴重？我冇睇喎， 唔係啲人就話，因為佢淨係集中攻擊鄭永信個背景，而冇諗，而冇喺強調翻 DQ 呢一啲咁嘅嘢。 佢諗住用翻官商鄉黑嗰條橋啊嘛。 嗱、就、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即係呢個又係阿朱凱迪講大話啦，又喺度話即係佢自己所謂認錯啦，認錯其中一個，但係佢認錯還認錯，但係佢咧又歸咎於啊，即係呢個民主派咧嗰、那個 agenda 唔出啊。咁但系你揸 lift 噶嘛？ 佢话唔系佢揸嘛？ 咦，即系喂 喂，咁你嗱，我觉得人哋冇认自己揸 lift， 你就无系即系屈咗佢。我真系唔知佢有冇揸。 喂，唔系 唔系，而家事到如今，姚松炎已经食晒所有嘅指责啦，呢、這个就算啦。 佢道歉咗几廿次， 唔系嗱，咁讲， 唔系我，所以我话基本点系在于咩咧？大家都谂唔清楚，老共 DQ 得你，点可以俾你赢咧？你咁谂啊嘛？讲嗰啲细节嚟做咩啊？一早唔讲，佢选紧嗰时候你唔讲，我系姚松炎闹翻你添啊！我选紧嗰时候你唔出声，我输咗嘅时候你先讲。我嗰时候选都系噶，事后就啊，屌阿土啊，呢个策略错误啊，屌嗰个策略，屌我心谂，你唔早同我讲，大佬唔早同我担，你真系 唔知噶，咪土。 喂，我 present 俾你听我嘅选举策略嘅时候，你唔俾意见我，你话我呢条桥唔得。因为你都唔敢否定噶嘛，我啱定你错啊嘛，因为嗰个系策略嚟噶嘛，策略好多时候互动噶嘛，过程系，我可能所有人都唔信嗰样嘢，我一出呢个策略，惊为天人，因为冇人谂到，跟住就因为我用咗呢个策略，所以咧所有人都跟我走，咁得唔得？都得噶噃，喂，如果个个都系谂到嗰个策略嘅，嗰就唔系叫策略啦，哥。喂，我系姚松炎都系噶，所以我上次星期已经讲咗。嗰啲細節嘢評論嚟托咩冇意思嗰啲嘢，嗰啲嘢隨時都可以執翻啦，有冇問題啊 ？Fundamentally 就係因為老共係一定要話俾群眾聽 ，DQ 咗個人係不受市民歡迎。 嗯， 咁簡單啫嘛。 你睇翻 咁都諗唔到，歐樂軒都係佢嘅主要希望能夠搞掂嘅人嚟噶。是那几下连续两晚屌老母两日先至喐咗个四五千票咋来回。 屌老母嗰个呢嗱即係其中一個。 即係歐樂軒真係要多謝嗰幾條友啊大佬。 除咗一個即係我哋見到個成個張耀揚喺度屌老母嗰個之外。 矮版張耀揚。 其中有一個呢就姓曹嘅的士司機嗰條友呢就話據聞嘅，佢最近佢參加咗呢個咩的士大遊行啊，即係的士佔中啊，就係因為咧就抗議 Uber 啊嗰啲，即係喺度掠水啊。嗱呢條友咧，即係我諗分分鐘咧，其實就係即係佢對政府都好 Q 不滿啊，即係搞大鑊係嘛，即係喺度倒 同埋我以後 亂喺度。 我喺城寨都講咗，我之前收嘅 message， 我覺得係唔準，係 fix 曬我全世界所有嘢，根本犯嗰位係玩。姚松炎、歐樂軒有機會嚼佢，所以佢哋唔會亂嚟，冇狂攻佢，記唔記得啊？ 嗯。 不過我調亂咗個次序啦，我認為歐樂軒最危險啊，唔知道姚松炎咁大鑊啦，係咪？如果唔係，神早講咗㗎啦。 你覺得今次嗰、那個講開又講啦，你覺得今次本土派咧嗰、那個屌票嘅因素有幾大咧？即係個影響有幾大咧？ 有啲啦。我唔敢講好多，因為補選從來嗰個嘅投票率都唔高嘅。 嗱，即係所謂焦土派嘅因素啊， 令到我哋警覺咯。 啊， 唔係 好簡單嘅道理，我俾個例子。 嗯， 茶記大家知係咩嚟嘅咧？ 啊，我知。 茶記啲人幾唔中意歐樂軒嘅咧？ 嗯， 我 send message 俾其中一個茶記嘅成員，我因為我知道住港島嘛，我話好投啦。佢星期六話俾我聽唔投。星期日幫我聽，我露頭咗啦屌！歐樂軒啊，佢咁講啊，你知佢班屋企幾憎歐樂軒㗎啦，成日黐住啲本土派啊嘛， 係咪？你諗下，關鍵就喺呢度啦。如果管保派唔出馬，可能我哋泛民嘅支持者冇咁認真同積極。 哦，即係你覺得反而幫即係。本土派是帮到忙的，是帮本土倒忙的。 你要明白，他不是全个本土派都是鬼来的嘛。他最多是领袖，阿爺怎么接触过几万人啊？那些本土派的支持者，他的基本底因是什么人？是反共的人。是吧？ 好憎大陆人的人。 是吧？你叫他投下去邓家彪陈家沛同埋咩话？郑永信度， 所以 几难喎、啊。嗱，佢会有机会掉落海，但系喂，从来呢啲人冇啱自己心仪嘅对象嘅时候，从来都有机会掉落海噶啦。 系 喂，呢、這个就系我哋个问题。因为我突然之间，我哋个游戏 规，你叫佢唔投票好容易，但系你叫佢投对家咧，就真系要反思一下啦。 我嗰日同阿细良咪俾一个好具体嘅例子，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喂，你踢开五人足球赛，突然间你叫我踢十一人，我几时学过顶头锤嘅大佬？原来，喂，我哋个问题就系咁啊！同原来呢一铺又铺三个区，铺三个区出嚟喎，大佬，喂，边度咁多人手啊？喂，我哋平时两三百人已经好多噶，我嗰阵时都有两三百人或者四五百嘅，只不过即系出入入咁样啦，系咪？喂，好多人噶啦，大佬，而家你嗰个区，我 minimum 同嗰阿细良计过，起码一千友去助选。就算我哋放弃地面同佢斗多人，咁都上下楼噶。喂，我哋已经唔习惯，我哋唔识做呢啲嘢噶啦。我俾个名册你，扫呢层楼落一笼， 退化咗噶啦呢样嘢。 无论如何一笼，你帮我爆上呢个单位，屌嗱，你搞啲保安自己，咁、你总有办法啩你？咪使人投诉你？咁但系挨得几耐得几耐啊，大佬？ 咪赶俾人赶落嚟，然后再走翻上去咯。 同埋房屋署可以申请噶嘛？咁咪做房屋处嗰啲咯，系咪啊？私楼唔得啫，都放弃啦。 私楼都有啲方法嘅，其实。 唔系，所以我话你今次如果再嚟嘅话咧，其实阿毛同小黎咧更危险系在于咩咧？老共系计紧条数，我点召埋你两，召埋你两个？ 其实更简单一样， 因为我 DQ 得嚟，同我头先个 theory 一样，不能够俾你嘢。 咪更簡單一樣嘢咯，咪就係將嗱阿小麗同埋阿長毛嗰個嘅補選日期越搞越近咯，因為大家都仲未消化到阿馮檢基嘅怨氣。 我有計嘅，揾一個放棄上訴。如果我揀咧，放棄小麗嘅上訴， 算啦， 因為點解咧？而家大家興啊嘛，九龍西，快去追同佢速轉速決，贏噶啦，我覺得。同埋今次一定吸取咗姚松炎嘅成個選舉工程咧甩漏嘅教訓，快去同佢對決。是咪？即刻放喺上诉 ，review 翻，咁啊，打毛继续咯。咁我哋集中火力去一个区，九龙西。喂，佢哋唔叫人嗰啲就自然啦。屌，我哋成个花生头冇人 call 我哋去助选咧。屌，我哋可以包一个站啦，唔系大站啊，细站啊，大佬。 按道理，我哋要主动参战噶啦。 啱， 我觉得啊， 系咪？即系你俾一个地铁站我，长沙湾又好，荔枝角嚟美孚咁讲，咁我哋咪摆嗰度咯。 嗯， 阿龙冲上美孚，唔知边个楼爆爆。上去洗樓，喂，咁大家都要做噶，大哥，你同人鬥地面啊？嗰啲地面嗰啲人全部都決定曬先落嚟投票噶啦，你同人鬥嗰啲嘢做咩啫？所以我嘅講法就係、是、拆開佢，將新東九西拆開佢，而先嚟小麗先，揾翻啲士氣先。因为长毛嗰场仗咧，我觉得系危嘅。 哦，呢个预咗噶啦， 难打好多。 如果方国山俾阿爷。收购合并的话咧，好难打。 系啊， 好难打。 就算唔系方国山，就算出翻邓家彪，其实都难打嘅。其实 难打嘅， 因为第一，你嗰个中间票咧，其实系第一都唔即因为其实阿毛哥本身都系即系激进飞嗰啲啦。 佢嘅光谱系比较窄。 系啊， 毛哥，即系佢冇咁阔，好冇余味嗰啲咁阔嘅。吓、啊，即系激进、温和。本本地土都能夠吸到人，嗱我唔係叫佢唔好選啊，而係在於，不如我哋先 tackle 咗第一個問題，搞咗九世先， 先易後難咯，唔係咁，而且阿毛哥都要上訴嘅，講到明㗎啦，係 啊，佢一早講話要上訴㗎啦，係咪、啊？叫咗小麗去咗先，冇、問題㗎，去咗先，先砌咗佢先啦，我哋先贏翻九世翻嚟先，係嘛？今次就痛定思痛㗎啦。 嗱，上次今次我唔知啦，我冇掃曬所有 Facebook 啦，啲人寫過啲乜嘢嘅，抄低曬佢，總結我哋有咩嘅選舉工程點樣做法，你唯有咁嘅咋。事後孔明邊個唔識啊？事後分析係最準㗎啦。 我都覺得 社會科學最難嘅地方嘅分析，點解唔係純科學嘅原因就係咁啊？我係冇一條 formula 去預測未來嘛。 啊， 自然科學可以喎、啊。我呢個電話永遠都係向下跌㗎啦，因為地心吸力啊嘛。本来我不是想订你的，因为我电话去了。 是这样， 不是你觉得你觉得。 不是即是那样东西是 未来。太阳永远都是东方升起的。是吧，是不是我地球会自转，那这些自然科学来的嘛。喂，社会科学必可以预测到，因为我们都是参与者，每一个人都是。 嗯、 我们是会影响那个预测的。 嗯、 我们一举一动，我们一言一行都是影响的。因为人投票的嘛，可能听我讲的嘛。话欧罗轩危险，咪个个扑晒去一条。系嘛？茶記嗰啲都撲過去咯，有乜辦法啊？屌咁危險！ 如果你講起呢一樣嘢，反而都要講翻范國威添。喂，范國威都係好彩嘅咋？你睇翻嗰啲唔知咩尚德村、梁天琦票倉，全部係俾鄧家彪洗倉噶。喂，嗰喂，如果你范國威再輸埋新東嘅話，喂，你又賴噶啦呢樣嘢。 唔係十日前，你記唔記得啊？我哋上個禮拜五，再上個禮拜五，即係14日前咧。我已經判斷了，如果咁樣打范國威，其實係證明范國威已經 OK 了。 嗯，唔係， 佢今冇打嗰兩條友咧，咦？有啲鬼喎，有啲危喎。 唔係，我純粹講緊嗰樣嘢，即係大家都係結果論嘅啫。 唔係，咁我梗係要睇結果，我先即係推斷到我之前嘅判斷啦。 係啊。 咁我承認㗎，我根本唔知道姚松炎，所以我唔識批評姚松炎個選舉工程，我都唔知佢發生咩事。 嗯、 我見佢 Facebook 外國就真係幾掂喎，因為我離地㗎嘛，大佬，我冇落區咯，我派一次嘢梗唔同啦。你叫我親手派一次，我 feel 到嘅。 唔係，不過嗱，如果你咁講嘅話咧，譚文豪都派過嘅，其實都 咁，但係佢早嘛，大佬未落嘛嗰陣時候，陳太落未啊？ 未， 楊森落未啊？ 未， 馬田落未啊？ 唔係，佢都冇叫。 係咯， 呢個即係好似蔡志強講啦，即係我諗佢又係收到風啦。即係其實係咪又係同蘋果傾個偈啊？佢講嘅嘢好似佢自己好似自己當事人咁樣嘅。 你講緊咩一個責任論係嘛？ 係啊，佢話三即係佢話三個責任啊嘛。佢對住呢個蘋果講嚇、啊，即係哇，你即係早啲嗌人哋就唔會唔嚟啦，係咪？你冇嗌啫嘛。 唔係，同埋個基本嘅問題就係咩咧？因為本土派又好啦，本土派尤甚添，自決派嗰班人咧，其實都長期以嚟都唔係好中意泛民啲大佬嘅。 其實好早啦，即係呢個唔係話事後孔明嘅，其實 呢個 係 基因嚟㗎，呢個係 DNA， 呢個係佢哋嘅 DNA 嚟㗎。 其實蘋果喺兩個禮拜之前咧已經報導過啦，就話。即係其實係好多人咧，好多大佬已經埋怨點解你唔用老方法咧咁樣樣。咁你我記得你睇過㗎， 我睇過咯，我攞出嚟評論過㗎。 有其實已經有警示㗎啦，唔係事後孔明㗎啦呢啲嘢。即係呢啲嘢其實， 但我唔知道余松耀咁大鑊啊嘛，真係。 仲新聞事後都爆翻出嚟。 誒，第時你嗰啲中意事後孔明寫 Facebook 嗰啲知道個選舉工程嘅，你 send PM 俾 Anthony 或者阿龍或者我啦。咁我哋識評論，因為我真係冇研磨費佢嘅選舉裏面，我點知佢發生咩事啫？我都唔知佢派乜單張，打咩議題，就係攞個 general 嘅感覺，就係 Facebook， 你唔嚟底屌， 咁你冇計喎。 唔係，如果我一早批評咗，可能好啲喎。我唯一對自己後悔就，我應該兩個禮拜之前批評我，但係如果我真係冇資格喎，大佬，事後講，屌鬼阿媽都知係女人啦，係咪？系咪踩单车个例子举到出嚟啦？好似我喺城寨咁讲，系咪咁嘅意义啫？吓、啊，胡志伟够踩一次，赢一次输。 踩单车个好 minor 嘅，不过我觉得个 banner 就致命啲咯。要睇翻 都唔关事嘅，你到最后都系。 屌，赢咗嘅时候又话你环保噶啦，话你有创意噶啦。 唔係嗱，呢、這個有幾個講法啦。其實你都唔可以忽視哪吒招啊，因為鄭永信係咪即係佢嗰個嗱立場新聞直情係佢自己當場斷正嘅，佢就話唔知錄到有啲人有個阿叔啊嘛，有60歲阿叔走去攞啲麥當勞券啊，走去賄選啊嘛， 覆蓋 唔係。立場嗰個係麥當勞券， 系啦，福袋嗰个咧就 麦当劳券，我都系听你讲嘅啫。 嗱，你话福袋嗰个咧就系杨旭收到封嘅，就系、是、有一啲即系其实佢深水埗嗰啲选民咧 录 咗音，佢戇鳩啊，佢即系佢系仲要 WhatsApp 录音俾你。即系俾你有，即系俾你有把柄， 可能系假嘅，不过都几难假，因为嗰把声一听咧，知道啲广东话唔系好准噶。嗰个阿婶嗰日啊，系咪？好，我哋讲咗30分钟啊，转头再翻嚟 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